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6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了哪些假该怎么休，专家给出解答。 京城京市，北京各级政务大厅将设办部城市反应窗口，对问题闻风而动，结束即办。 体育培训也被监管，北京年底前清零无照体育培训机构。 国内方面，福建安溪新增一例阳性病例，当地暂停一切线下的教育教学活动。 石家庄确诊病例感染来源确定，与满洲里疫情属同一传播链。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面对焦虑你可以拒绝。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网站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详细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 财经资讯，北京银保监局出台首贷户专项拓展方案，惠及40000多户小微企业。 前沿科技，中国又一款新冠抗体新药安全有效性获得世界性认可。 旅游文化资讯，延庆首次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到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已于2021年11月26号公布并实施。为了及时回应市民和单位的咨询，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总工会昨天特别邀请了社会保障与劳动法专家金小莲，就执行条例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一一梳理一下。 据介绍啊，条例呢规定了夫妻办理结婚登记，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之外呢，增加7日假期。女职工符合规定生育子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会享受延长生育假60日，男方则享受15天的陪产假。 除此之外，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满3周岁之前，夫妻二人每年还拥有各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需要照护的，其子女每年有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以上各个假期呢，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性质的单位。 在条例当中呢，涉及女方的假期共有3段，第一段是产假，国家规定自然分娩是98天，第二段呢为延长生育假60天，第三段是规定的增加的假期，女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增加假期1到3个月，同时生育假期一般是连续享受的。由于条例是在11月26号正式实施，如果女职工在今年的11月25号0点之前已经休假结束，就不再补休增加的延长生育假。 另外在待遇方面，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女方，在第一段产假期间，由医保基金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进行支付。如果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则由用人单位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进行支付。 女职工在第二段休延长生育假期间呢，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原有的30天的生育津贴还是由医保基金来支付。剩余30天延长生育假，在医保部门没有发布通知前，可以由各单位比照生育津贴给予待遇。而在女职工休第三段的增加假期间，工资待遇可以和单位进行协商，建议单位支付的待遇不要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的80%。 那么这些假期可以给到男方吗？专家表示说啊，经双方单位同意，女方自愿减少延长生育假的，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可以增加相应的天数。不过对于男方享受15天的陪产假能否转给女方这一问题，官方的答案是不能。 另外呢，针对已经有子女的年轻父母，而且孩子在3岁以下的父母，双方呢享受每年5个工作日的假期，可以分开休，而且啊，根据子女的数量可以累加，比如说两个孩子都在3岁以下，那这样的父母每人每年可以享受10天的育儿假。 不仅照顾孩子有假期，照顾老人也有。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条例当中也规定每年累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一假期呢，夫妻之间是不能互转的，而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证明、失能评估都能够作为认定老人需要护理的依据。 最后呢，北京市卫健委还表示，工会或职工协商代表可以与单位协商假期待遇的具体落实方式，也支持用人单位在天数、待遇、方式等假期执行方面采取更为灵活、更具弹性和更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方式，无需再咨询或征求行政部门的意见。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事，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市政务服务局编制的政务服务中心现场运行和管理规范，近日在北京的市区、乡镇、街道等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场所正式实施。这是继北京市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办法之后，北京市对标企业群众需求编制的又一项政务服务场所规范化管理规定。 据介绍，规范首次对窗口人员的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服务用语、培训体系、职业健康等方面进行了统一规定，鼓励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组建一支职业修养良好、综合素质较高的窗口人员队伍，原则上应按照每个窗口 1.2 的比例配足配强综合窗口人员。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到去一些地方呢是事儿难办、脸难看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次的实际的服务当中呢，规范要求窗口人员应该是精神饱满，全程面带微笑，禁止使用“我不知道”“我不是说过了吗”“有牌子自己看清楚再来”等不文明用语。 这些都规定为不文明了是吗？ 不允许啊。那此外呢，这个规范还要求各级政务大厅要设立反映办不成事窗口，做到反映问题闻风而动，接速即办， 这样真的很方便于办事人员前去啊，把问题解决清楚。 是啊，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北京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呢，已经实现了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外省份的患者在这些医疗机构就医的时候，只要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备案，就可以实现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了。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北京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遵循先备案、选统筹区并持卡就医这样一个流程，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的本市参保人员，在异地发生的医疗费用原则上医疗保险基金呢是不予支付的。如果突发情况不能回京治疗，在异地医保定点医院急诊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可由参保人员先行全额垫付，回京之后再申请手工报销。 此外呢，北京市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时候，不需要选择异地就医定点医院，备案成功之后就可以在备案统筹区内的所有医保的定点医院去就医。 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到体育教育方面，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区体育部门对属地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全面摸底，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无照机构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年底前实现无照体育培训机构清零，同时建立体育培训市场黑白名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市体育局印发的关于做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表示，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涉及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包括基础体能训练、基本运动技能教授、运动水平提高等。 经营形式上有企业、社团、体校和各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体育培训也是双减工作的重要内容。北京市已经明确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领域准入规则，因此市体育局要求各区体育部门对属地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全面摸底，今年年底前实现无照体育培训机构清零。在此基础上，率先建立体育培训市场黑白名单，对信用和服务好的体育培训机构要优先向学校推荐，对信用和服务较差的机构要加大曝光力度。通知中称，计划对体育培训机构名称、登记条件、培训场所、培训大纲、专业人员、社会信用等进行全面系统规范，要求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应该严格遵循体育培训客观规律，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科学的培训大纲，聘用具有体育培训资质的专业人员，在符合国家有关场地器材标准的条件下开展体育培训服务，预付费行为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同时要求各级体育部门、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加大体育教育功能宣传，树立健康第一的舆论导向，坚决抵制应试体育思维。 好，这个京城京市方面，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水资源的情况。北京今年汛期的丰沛降雨以及正在进行的生态补水啊，让藏水于地的效益开始显现了。北京市水务局昨天发布近期平原区地下水动态信息，显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市16区地下水水位普遍回升。截至目前，回升最大值出现在了平谷区南独乐河，回升值是 30.21 米。 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北京全市平原地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 16.93 米，地下水水位比今年年初回升 4.98 米，地下水储量增加 25.51 立方米。在怀柔应急水源地、平谷王都庄和中桥应急水源地等区域，地下水位全都有所回升。 今年汛期之后呢，北京市开展了大规模的跨流域生态补水，包括永定河、潮白河和北运河在内的重要生态补水河段沿线的地下水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进入到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疫情啊。先来关注一下内蒙古满洲里，12月5号零点到下午两点，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截至昨天下午两点，内蒙古满洲里第7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已检测出阳性病例47例，其中确诊9例，其他病例正在等待临床复核确诊。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满洲里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9229人，次密接者为3405人。此外呢，满洲里第8轮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工作呢，已经于昨天早上正式开展。 另外疫情呢，现在还有福建，经福建泉州市疾控中心复核，安溪县发现1例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病例，经初步流调，其为12月3号境外入境人员，目前呢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 针对这一情况，福建安溪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在昨天发布通告，要求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的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暂缓入校。另外呢，安溪县医院发布通告说将会暂停核酸检测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石家庄市昨天通报，经过基因测序发现，新增确诊病例与满洲里属同一传播链。截止到昨天下午的6点钟，石家�庄市鹿泉区共采样32519人，结果全都为阴性。 接着是来自大连市庄河的好消息，截至12月5号零点，庄河市封控区、管控区全都已经解除，防范区呢也随之自动解除。在此之前，庄河市剩余两个封控区和9个管控区，直到解封前已经连续14天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符合解除标准。 那国内消息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一个不幸的消息。根据河北唐山市委宣传部的消息，昨天早晨5点钟，河北唐山汉沽管理区一辆运送绿化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冲入路边一条河中，当时的面包车内有7人，其中1人落水后自救逃生，其余6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过调查发现，事故是因为天黑路滑，司机操作不当导致。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义。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早上好。 孙畅林任你们好。 郭工，请问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 今天这个天气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大风的问题了。冷空气呢是在今天凌晨两三点钟进入的咱们城区，它带来了四级左右的这个偏北风，阵风有七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风的不利影响。那么今天这个风最大的时间呢是中午前后，到下午三四点钟啊就开始减小，下班的时候呢风就没有，就是不太大了。不过呢今天早晨上班以及这个今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呢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风寒效应明显。尽管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2度左右，但是因为这个北风比较大，这个有明显的风寒效应，这个体感温度啊比实际气温呢就要低那么几度，所以呢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郭工，又开始新的一周了哈，在今天这个大风吹拂之后，本周天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本周这个天气趋势啊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要明显的偏高，天气呢是一个明显偏暖的一个状态。那么12月6号到12号这七天，这个历史平均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但是呢今年目前来看呢就是预报本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度多，这是明显偏高的。天气呢就是没有往年同期那么冷。本周除了气温明显偏高这个特点以外呢，今天之后的六天本身呢还有两次冷空气活动，一次呢就是10号，也就是周五的凌晨，一次呢是12号，就是周日的后半夜，这个强度呢都没有今天这个冷空气这么强。另外呢就是本周三的晚上，部分地区呢有弱的这个雨雪天气，这个详细情况呢就请大家关注一下8号周三下午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孙畅。 看来还不像往年那样那么冷哈。但是郭工，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往往遇见说我们比常年同期气温偏高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的会想，会不会未来某一段时间会来一个极大的寒潮，让我们一下子领略了这个冬天凛冽的寒风和这种威力？您预报会有吗？在这个冬天， 这个目前看的是这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是没有的，就是说最近这七天啊，甚至10天啊，没有这个特别强的冷空气。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来看呢，有时候就是特别偏暖的时候，它往往就容易出现，就是后边就是特别偏 冷 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我们就有一句这个话叫做是，一日南风三日暴，三日南风狗钻灶。就是说呢，如果南风连续刮了几天，那么后边肯定是有强冷空气要下来。就是说我们平时有这么一个谚语。 对，好，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也让我们有了更充足的心理准备。谢谢您，郭工，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啊，看来这个寒潮是一波一波的哈。 对， 的确，这几天这个温度呢，尤其是中午时间的温度，还真是挺高的， 挺舒服。 有的时候出去都感觉开春了。 但是大家不能放松警惕， 没错， 对吧？往往在一波温暖的冬阳享受完之后，就要让你感受凛冽的寒风了。 是，今天的风就比较大，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空气污染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到地面偏北风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今天北风强劲，不适宜登山。 风比较大，今天的洗车迹象指数呢也是不适宜您擦洗车辆的。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典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 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公会爱护眼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外交部网站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详细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 德国社民党通过联合组阁协议，舒尔茨可能将接替默克尔总理职位。 财经资讯，北京银保监局出台首贷户专项拓展方案，惠及4万多户小微企业。 前科技，中国又一款新冠抗体新药安全有效性获得世界性认可。 旅游文化资讯，延庆首次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 解密冬奥制服设计的中国审美意象，奥运服饰展现文化自信。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外交部网站昨天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的观点，梳理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报告全文约1.5万字，其中还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两部分。 报告说，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报告从制度痼疾积重难返、民主实践乱象丛生、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三个方面，详述了美国民主的异化及其弊害。 这份报告还介绍说，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对外则将美国式民主强加于人，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 疫情方面，美国国防部国民警卫局局长近日确诊了新冠肺炎，美国太空军也在同日证实其军令部长因接触了多名确诊者而被隔离，加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上将刚刚退役，这一系列的消息意味着本拥有8名成员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只有5个人能够正常在岗办公。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当地时间12月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计划于当地时间12月7号晚间进行会谈，他们自己将确定谈话持续的时间。 据了解，拜登此前表示，自己在这场谈话中将会告诉普京美国的决心，即美国坚决反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或侵略性的行动，并捍卫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和主权独立。此外，拜登还将会重申其目标是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利克西早些时候表示，目前呢有超过94000名俄罗斯士兵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莫斯科可能计划在明年1月底针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普京对此评论说，莫斯科同样担心北约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演习，北约东扩已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普京警告北约不要在乌克兰越红线，否则将引发强烈反应。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当地时间12月4号，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第20次代表大会第三阶段的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现任统俄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全票当选该党新一任主席，任期为5年。据介绍，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的12月，是俄罗斯第一大党。 再来说说德国，当地时间12月4号，德国中左翼社民党成员投票通过了一项联合组阁的协议。随着这一协议的通过，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可能将在下周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的新任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约600名社民党代表当天在柏林举行的党代会上进行投票，其中98.8%的代表投下支持票，仅有7票反对。 回顾此前，经过近2个月的紧张谈判，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当中获得最高支持率的中左翼政党社民党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敲定了组阁协议，三党将会通过未来10天的党代会产生最终的内阁部长人选。 除了总理府之外，社民党将执政德国内政部、国防部、卫生部、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等，绿党主席哈贝克将担任副总理兼设新设立的气候和经济事务部部长，绿党另一位党主席贝尔伯克将出任外交部长，至于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则将出任德国财政部长一职。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签署了关于发展白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总统令，其目的是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合作。白俄罗斯官员、媒体和学者纷纷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晓用表示，这是2015年以来卢卡申科第二次签署发展中白两国关系的命令，体现了他和白俄罗斯政府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白俄罗斯国际事务常委会主席萨维内赫则表示，上述命令的签署将会抵消西方对白经济制裁造成的负面影响。面对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白方要集中精力挖掘生产潜力。此外呢，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也指出，这项命令是白政府近期出台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为未来几年白中两国拓展广泛合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再来说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凯莫尔当地时间4号在土耳其南部城市梅尔辛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里拉汇率暴跌的情况负责，并引咎辞职。有数千人参加了这场反对派组织的集会。 据了解，土耳其货币在近一年内贬值了45%以上，并在11月23号创下了新的记录，当天下跌16%，这是20多年来里拉汇率单日的最大跌幅。 目光再转向到亚洲方面，我们来说说当地时间12月5号，印度政府和军方官员透露，在印度偏远的东北部纳加兰邦，印度安全部队因错误情报向平民开枪，最终导致至少14名部落平民和1名安全人员死亡。 印度陆军在声明当中提到，当天印度安全部队得到了一份有关叛乱分子可能展开活动的可靠情报，因此计划在当地实施具体的行动，并且设下针对武装分子的埋伏。有消息人士说，印度安全部队到场之后错误地向一辆载着村民的汽车开火，随后被愤怒的当地人包围，安全部队的3辆车也被点燃。 对此，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表示说，政府将任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此事，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说，纳加兰邦当地居民经常指责印度军方在打击反叛组织的行动当中误伤当地无辜民众。 再来关注，韩联社昨天报道，随着韩国新冠危重病例连续五天超过700例，韩国首都圈的重症患者重症病床严重告急，其中首尔市和仁川市的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0%，非首都圈呢也是出现了多例等待病床安排的病例。 据统计，目前呢，韩国首都圈有115张空床，并非所有的床位呢都可以立即使用。那这一数字相差甚远的是，与当地时间0点为基准，韩国首都圈等待新冠病床安排的确诊病例高达954例。 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12月5号晚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塞梅鲁火山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了14人，另有56人受伤，其中35人伤势严重。目前已至少有1300人被迫转移，当地部分道路中断。 据介绍，当地时间12月4号下午，印度尼西亚塞梅鲁火山剧烈喷发。值得注意的是，火山喷发时，当地还伴随有雷雨天气，这导致火山灰形成厚厚的泥浆，覆盖了多个村镇。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整体表现。 好的，在上周的外汇市场中，受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扩散和美联储转向鹰派等多空因素共同作用，美元指数高位盘整，周线基本收平，收于96.13附近。非美货币涨跌不一，欧元周线微幅上涨，收报1.1313，英镑连续两周下跌，收报1.3231。商品货币延续下行，澳元收报在0.7，加元收报在1.2842附近。那从美元指数方面来看呢，上周鲍威尔在国会发表证词时展现鹰派观点，放弃了通胀暂时性的表述，并准备在本月讨论加快缩债进程。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随之升高，美元受到提振，扭转了周初的跌幅。上周公布的众多经济数据也从侧面支撑了鲍威尔的鹰派观点。11月 ISM 制造业活动指数跃升至7个月高点，显示出美国制造业的强劲复苏。就业方面，上周五公布的11月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虽然不及预期，但上修了前2个月的数据增幅。同时，11月失业率下降，刷新去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非农数据喜忧参半，但整体来看，两项数据的修复进程基本一致。因此，个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持续高通胀的压力下，本次就业数据不足以改变美联储的政策观点。展望后市，美指中长期有望在货币政策较早转向以及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强势，短线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有望保持在高位区间震荡。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介绍一下黄金的走势。 好的，国际现货黄金连续3周下跌，上周收报在1784美元每盎司附近。近期受到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扩散的不利影响，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多地再度收紧旅行限制，对避险黄金形成一定支撑。但另一方面，随着近期美联储加快缩减购债，并为明年加息奠定基础的预期不断强化，美元受到提振，黄金则承压下行，一度下探至11月初以来的低位1761美元附近。展望后市，投资者担心疫情形势变化，同时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转向，多空因素交织，令黄金走势不确定性增强，预计短期仍维持当前弱势震荡格局。考虑到 MACD 等主要技术指标延续空头排列，上方初步支撑看向1720，上方初步阻力看向1800。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38，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0.3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7.66，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1.82，最后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371。主持人， 好的，谢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一下，为了推动银行信贷资金更多的能够流向小微、民营、科创企业等经营主体，近日呢，北京银保监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金融监管局等七部门共同印发了北京市小微企业首贷户专项拓展方案，引导首都银行业探索构建商业可持续的小微企业首贷户拓展长效机制，来推动重点领域金融供给增量扩面。 方案提出，力争到2023年年底累计拓展小微企业首贷户40000户以上，累计发放小微企业首贷金额1500亿元以上。 那么在推动首贷户引起对接方面呢，这份方案提出将依托北京市金融公共数据专区筛选挖掘，定期批量形成首贷培育名单，并推送到银行，提升银行和企业的对接效率。同时呢，充分利用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北京市银企对接系统等线上线下的渠道，常态化开展金融政策宣讲、银企对接和融资路演等活动。 在引导银行提升首贷户服务质效方面呢，方案要求首都银行要加大首贷产品的服务创新力度，合理设置小微企业首贷户授信审批条件，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强化金融科技赋能，综合运用内外部线上线下的信息，加大对于首贷户的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北京银保监局持续引导银行业下沉服务重心，加大对小微企业首贷户的融资支持力度，北京小微企业首贷规模持续提升。截止到三季度末，北京中资商业银行新增小微企业法人首贷户1.24万户，累计发放首贷金额超过500亿元。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说一说南方抗寒哈，因为我们的编辑呢，他曾经在南方上的大学，他自己都说感觉南方过冬就是靠抖，也挺可怜的哈。所以每年冬季，其实南方到底要不要供暖这样的话题呢，都会在热搜榜上停留一段时间。那对于今后来讲哈，说在南方冬季供暖可能就不再是一个梦了。近日，我国南方首个核能供热示范工程正式投运，供暖的面积达到了46万平方米，惠及江浙嘉兴海盐县的近4000户居民。 按照计划呀，到14-15末，这个项目呢全都会建成，能够满足海盐约400万平方米的供暖需求。这一项目开南方核能供热之先河，探索形成了江南地区集中供热的海盐方案。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最初划定秦岭到淮河供暖线的历史和资源条件其实已经有所改变。一轮又一轮的冷空气包邮南下，看着北方人在暖气里边吃冰棍儿哈或吃火锅，南方人纷纷都表示我们也想要供暖。 是， 那说回到这个话题，核能供热啊，它并不是一项新的技术了，在世界范围内呢，有着广泛成熟的应用。目前全世界400多台在运的核反应堆当中，有超过1/10的机组已经实现了热电联供，而且呢，已经累计安全运行每年约1000堆。 经过测算，项目全部建成投产之后呢，年供热量将会达到70.4万吉焦。相对于南方地区这种电取暖的方式，每年可以节约电能的消耗大概有1.96亿千瓦时。 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工程负责人表示说，实际上呢，核能供热和燃煤锅炉供热的原理是一致的。从过程上来看呢，就是将核电厂产生的部分热量传递给热力公司，再经过供热管网送到终端用户的过程。那整个过程当中啊，只有热量交换，没有介质的交换。用户接触到的是通过层层隔离过的充分安全的水，并通过3回路与2回路的压差设计、增加辐射监测装置等措施来实现多重屏障的防御。 此前，山东已经迈出了国内核能商业供热的第一步。2019年，国家电投集团山东核电公司70万平米的供热项目投运。今年11月初呢，海洋核电基地的核能供热项目已经覆盖了海洋的全城区，惠及20万居民。海洋成为国内首个实现核能商业供热的城市。另据报道，目前江苏的田湾核电站也正在积极的推进规划供热供暖的事宜。 好，接下来呢，热点的财经资讯，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日呢，加拿大鹅中国大陆门店不得退货一事呢，是引发了热议，我们也在持续关注。目前这一事件已经初步得到解决，加拿大鹅最终同意退货退款。但是要说的是，这种双标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记者横向对比了 LV、GUCCI、爱马仕等多个奢侈品品牌后发现，他们在退换货服务上也都在搞差别对待。 是的，比如说啊， LV 规定在中国大陆呢，7天内可以退货，30天内可以换货，但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是可以30天内退货，就比我们这个7天要延长了很长时间啊。同时 LV 在退换货政策上呢，专门标注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全球任何一家门店都接受退换，但不包括巴西、中国、哥伦比亚等地区。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就表示说，法律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赵占领指出，目前呢，奢侈品店中类似于服饰、箱包、美妆等产品，国家没有制定相关的三包法。如果商家有三包政策或是合同约定，则是需要优先遵守。但是如果消费者可以证明产品在购买之后确实存在着质量问题，双方就构成了对方就构成了合同违约。即使商家表示不能退货，只能换货，这种说法也没有法律依据。消费者呢，仍然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而对于不同国家，对于专卖店退换货的政策不一，则是涉嫌了歧视消费者。 这就是所谓的内外有别哈。那其实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我们的心理上来说啊，现在呢，咱们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意识正在逐步的增强。不少国际品牌呢，一边是大赚着中国消费者的钱，一边呢，则是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对于这样的企业，我们要说，如果要想分享我们中国市场的红利，那就请把精力啊多花在为消费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上，否则必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市场所抛弃。 好，财经资讯最后呢，再回顾一下上周的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政府对降准最新表态，利好金融市场。银保监会明确重点满足改善性住房按揭需求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时表示，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制定政策，适时降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这一表态让市场对降准的预期打开了想象空间，无疑利好金融市场。银保监会3号明确表示，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重点满足首套房改善性住房按揭需求，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力度。 三号，央行负责人就恒大问题表示，恒大集团出现风险主要源自自身经营不善、盲目扩张，短期个别房企出现风险不会影响中长期市场的正常融资功能。近期境内房地产销售、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三号，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参与证券出借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机构投资者作用，提升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数据显示，到十月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2.5万亿元，其中债券、股票和基金合计11.6万亿元。六号，深圳、武汉、成都和青岛四地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将尝鲜第一批养老理财产品了。首批养老理财产品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普惠性等特点。四只产品都是封闭式净值型产品，期限为5年，业绩比较基准最低5%，最高8%。目前养老理财产品起扣金额最低是1块钱，单一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全部养老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最后来看，网约车平台公司滴滴出行三号表示，公司启动在纽交所退市的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接下来前沿科技板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冠药物的研究。记者近日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了解到，一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新药 GS016 已完成了国际多中心二期临床试验，正在积极推进三期临床试验。 药物的主研发人严景华表示呢 ,GS016 是中科院和上海君实生物公司联合开发的一款注射用药。这种药物来源于新冠康复病人的记忆性 B 细胞。这种细胞啊能够产生新冠病毒的抗体。 那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啊，这种药物对于轻到中度伴有转重症高危风险的新冠肺炎病人而言呢，能够显著的降低其住院和死亡事件的发生风险，对死亡病例的保护能够达到100%。 目前这一疗法已经获得了美国、欧盟、印度、巴西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是目前3个在国际上使用的新冠抗体疗法之一。近期美国食药监局呢又扩大了这一组合抗体的使用范围，批准了其用于新冠暴露后的紧急预防。 那接下来我们科技方面说一说交通领域啊。以后这个车是能够飞的啊，这个距离我们开着飞车上班啊又近了一步。近日中国民航局航空器试航司审定发布征求意见稿，计划对国内飞行汽车企业翼航智能研发的 EH216S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开展型号合格的审定工作。 哎，我不知道有多少司机朋友在路上看见过一个车标，就是你嫌我开得慢，你飞过去啊。 以后真能飞了啊。 以后可能真能飞哈。我们来具体看看这条消息。飞行汽车实现商业化运营呢，需要通过试航认证。这次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就意味着中国在对于这类新型航空器的试航认证方面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已经不归地面交通管理了啊，归这个航 空民航部门了是吗？ 航空管理啊。这个 EH216S 呢可以乘坐2个人，具备无人驾驶的能力。航空器对有8轴8对旋翼，最大的航程啊为35公里，最长的续航时间为21分钟，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30公里。 翼航智能副总裁蒋于涛表示，这款飞行汽车是公司主打的航空器之一，主要呢是面向城市内的短途飞行。另一款 VT30 航空器主要是用于城际之间这种公众的出行，设计航程在300公里左右。 目前呢，城市空中交通领域的飞行器啊，大多是搭载无人驾驶功能，并可以按照规划好的航线来自主飞行。在蒋于涛看来呢，空中的无人驾驶在应用层面啊，会先于地面实现，因为空域航行环境呢，相比地面更加简单，不会出现过多的障碍物，而且低空航行的速度也不会太快。 蒋玉涛说呢，公司正处在向城市空中交通平台运营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目前很多工作都是在探索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规则和城市空中交通的运营模型，比如说网点的布局、具体的产品服务形式、运营中心的运转等等。将来呢 EH216S 取得试航认证之后，会先以空中游览的方式为普通的民众呢提供体验新型航空器的机会。 对，这个飞行汽车肯定是先造出来，那最难的是怎么来规划整个一个 路线， 对，空中飞行的交通规则，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话车是能够上天，但是不断相撞这也受不了 啊，好恐怖。 当然这个可能是得需要我们的交通部门还有民航部门来共同规划的。 对， 好，以上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礼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医保电子凭证的实行给千家万户的百姓带来了便捷，老百姓不仅可以为自己开通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为家里的老人儿童开通电子凭证。那么在医保电子凭证开通后，在哪里可以看到已经添加的家庭成员呢？ 大家在添加亲情账户之后，可以通过个人中心页面的我的家庭成员板块看到已添加的家庭成员。在这个页面只需要点击家庭成员的头像进入我的家庭，就可以通过这个页面使用家庭成员的医保电子凭证的相关权益，还可以查询家庭成员的年度医疗费用汇总与年度医疗费用的明细。而且呢，点击页面上方的家庭成员的头像还可以切换其他的亲情账户。 那如果想要解除亲情账户该怎么操作呢？大家可以在个人中心的我的家庭成员板块点击右上角的管理亲情账户，看到相关联的所有亲情账户，点击想要解绑的亲情账户，进入解绑页面，勾选任意解绑方式后，点击解除绑定，就可以跟这个亲情账户解绑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北京燃气集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围绕城市运营保障、燃气用户服务需求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让群众有更多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年3月，北京燃气集团第三分公司综合服务4所党支部启动了精准服务乡村百户型行动，活动覆盖了通州区75个村，各村镇孤老户、无保户、残疾人用户和独居老人等用户成为这次活动的服务对象。燃气职工不仅对这些用户提供免费上门巡检、指导线上缴费等服务，同时也开展力所能及的生活关怀。张家湾服务中心职工梁之国已经年近50，但是在村民眼中，他却是细心多一分、热情多一分，为了用户忙前忙后的小梁。有一天晚上，大兴庄村独居老人王阿姨联系梁之国，说自己家的燃气总是停。小梁立即开车进村入户，及时修好了燃气表，还不忘了给膝盖总不舒服的王阿姨带上暖水袋捂捂腿。职工李成在给西集镇斜各庄村百岁老奶奶巡检时，看到她总是捧着一张老照片，询问之后才得知，这是她和丈夫唯一的一张合影。当年新婚不久，丈夫便随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终牺牲在了异国他乡。从此，这张结婚照就成了奶奶全部的精神寄托。 听了这个故事后，所党支部青年党团员自发地和用户进行认亲结对，把经常去用户家走访服务变成自己终身的工作习惯。北京燃气集团第三分公司综合服务四所党支部也进一步完善服务措施，设立一加二服务责任区制度，也就是一名党员骨干带领两名外聘职工，通过高密度高频次的日常巡检，保障村民用户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用气安全，杜绝燃气隐患。乡村百户型不止步，身边的温暖还在继续，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这就是北京燃气人的态度，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将以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原动力，服务在街道乡村，活跃在用户身边，真正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晨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巡护队。这几天啊，在野鸭湖自然保护区例行巡护的时候，第一次在延庆区范围内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 经过初步确认啊，这两只丹顶鹤是2017年以后出生的鹤鸟，其中一只呢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被环制标志了，另外一只是野生的丹顶鹤。根据推测，这个扎龙野化的丹顶鹤就是跟随着这一只野生鹤一起迁移到野鸭湖的。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生态专家说啊，这两只是一雄一雌。看来他们就属于一见钟情。这只已经被环制给标记好的那只鹤呢，跟着那只野生鹤 一起来了， 两个人哎共赴一场蜜月之旅，来到了北京。 乔迁这之喜哈，也说明北京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那作为北京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涵养区啊，延庆区本月3号在野鸭湖湿地保护区呢正式发布了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2021版。如今啊，这个名录将再增加一种，共计达到391种。那有观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不打扰鸟儿的状态下呢，找时间咱们去看一看。 好。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显示，张家界到吉首再到怀化的高速铁路今天就开通运营了。这一高铁呢，串起了张家界、芙蓉镇、凤凰古城等众多著名的风景区，被誉为是湘西最美高铁，会有助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 我们介绍一下张吉怀高铁呢，是位于湖南省西部，北起前张长铁路张家界西站，那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凤凰县及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引入怀化南站，路线全长245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设张家界西、芙蓉镇、凤凰古城、怀化南等7座客运车站，其中啊张家界西站和怀化南站为既有车站，那大家以后去那里旅游呢，又多了一种出行的选择。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看一下体育方面。今年10月2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时倒计100天之际呢，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制服装备隆重的发布了。冬奥制服精彩亮相之后，赢得了广泛好评。近期，本台记者走进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探访冬奥制服设计蕴含的中国审美意象。北京双奥服饰成为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窗口，承载着国人的奥运记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走进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陈列在展示架上的双奥制服炫彩生辉。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制服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贺阳教授讲述着冬奥制服诞生记。他说， 制服呢，它是冬奥会的形象景观的组成部分。制服它包括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和志愿者3大类。它是命题的设计，有几个特别的要求哈，比方说举办国以及举办的城市的特色，

那对于这次啊，这个当家主母这个剧组陷入到虐宠物的罗生门事件，冯小宁直言不讳地表示啊，这就是艺德缺失，摄制组的导演、监制、制片方需要为这些行为负责。 嗯，冯小宁说呢，这些年啊，影视行业太盯钱了啊，就容易被省事儿啊、名利啊、诱惑这些给就是搞得很乱。这也导致整体的水平下滑，演员拍戏都是用替身的，背景是用抠像的，动物演员倒是真枪实弹的去受罪，所以他说不尊重服化道、不尊重观众的剧组就应该淘汰。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的全面开启了。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到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 提醒大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呢，就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的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呢，就能给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去投票了。 嗯，那今天是周一，照例呢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电影方面。由古天乐、张智霖、吴镇宇领衔主演的《暗杀风暴》将会在10号上映。 哎，这部电影啊，讲述了轰动全城的连环杀人案接连发生，凡是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他们都按照预告的这个日期被神秘杀手残忍的杀害。那为了尽快破案呢，爆炸案的目击者古天乐扮演的黄少平，还有张智霖、吴镇宇，他们组成了一个就算是破案小组吧，一起入局了。 哎， 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有悬疑的电影哈，这周呢还有悬疑的演出，一个陈旧的老宅，一个神秘的老人，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故事，密室悬疑喜剧《核桃没有人》正在国家画卷小剧场演出。喜剧悬疑的现场氛围和选择式的结局会给观众带来新鲜的沉浸式观剧体验。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悬疑呢？甚至喜欢一些惊悚，我们 还 探讨过， 刺激是吧？ 对，就可能是现在压力比较大，用这种悬疑和惊悚的东西能够释放一下自己的感情。 对，就在那个时段可能会有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代入， 对， 让你不会选择去想其他的烦心的事。 哎，是把你大脑呢就是交给我来保管一阵子，一个多小时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就属于一种切换哈。 是，年底了，电影啊、话剧啊，这精彩的演出不少，大家可供选择一。 嗯，放松放松。好，北京时间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邀请怀柔区首都老兵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吴刚，给我们讲一讲他们那里退役老兵志愿服务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首都老兵怀柔区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于2021年8月，共有队员400多人，下设医疗服务、公益宣讲、法律心理服务、困难帮扶、就业创业、文体活动、应急救援等7支特色志愿分队，还有各镇街村服务队20支。他们危难险重，冲锋在前，展现着新时代退役军人的风采。2017年退役，选择自主择业，现担任服务总队队长的吴刚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员。而早在首都老兵怀柔区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之前，怀柔区的一些退役老兵们就已经主动投入到了志愿服务工作中。 从2019年的7月，我们学校退役的一批自主择业的老师呢，我们就结合怀柔区创建文明城区，自发组织了一个公益宣讲的团队，在怀柔区呢结合创城，一共在怀柔的机关、学校、 社区、乡镇，一共开展了200多场垃圾分类公益宣讲。2021年8月，怀柔区正式组织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我就正式加入了组织。 在怀柔区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各分队就已经结合自身专长，开展了40多场活动，服务群众3000多人。 结合今年的建党100周年，我们有核基地的，有导弹基地的，还有特控基地的退役的同志，我们开展了党史宣传教育。我们突出的是两弹一星这个主题。你像医疗服务分队呢，它是在怀柔区的社区成立了2个医疗服务点，给怀柔区的退伍老兵呢发放了400张医疗服务卡，还有法律心理服务方面呢，是联合一些社工所，请一些心理专家讲师给大家呢做群体性心理疏导。退伍老兵他的军政素质特别过硬，我们一旦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只要2个人啊、3个人啊，结果一下子来了10几个，大家都愿意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他们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忠诚、坚韧、守纪律、讲信用。 下面进入北京援疆纪实专栏。近年来，北京援疆结合和田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情况，积极招商引资，延长农业产业链，完善农业产业化体系建设，不断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让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助力受援地群众的增产增收。详细情况来听报道。倾情援疆，让传统枣业焕发新活力。 一次援疆行，一生援疆情。 12月初，正值和田大枣丰收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224团7连的红枣种植基地，职工邵振华正忙着搬运红枣，将今年最后一批40筐红枣交付给收购商。 一共16万2，您点一下，这是涨了10万啊，涨10万，您点一下，您自己点一下，您点一下， 比往年多卖了几万块钱，今年这个公司来了，给的价格差不多。 北京援疆干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昆玉市224团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冯硕介绍， 今年24团种植了15.5万亩的红枣，取得了大丰收，通货价格比往年大幅提高，使种枣职工比往年增收10%到20%。 为了解决当地红枣深加工、农产品价值低、扩大销路等问题，并且受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今年北京一家企业在昆玉224团红枣文化产业园落户，并初步建成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昆玉市北京裕达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欢表示， 产能一年能达到10000吨左右，红枣附加值增值能达到20%，我们企业也绕利于枣农，增加他们的种植收入，同时我们也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70多个就业岗位。 企业落户后，积极探索企业加合作社加职工合作共建机制，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地红枣进行深加工，同时也为和田地区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这两天，村民们正在抓紧完成来自北京的一个5000吨红枣深加工的订单。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藏贵乡亚村村民如泽麦麦提达武提说：“ 我和老婆在这里上班，一个月8000-9000口价，工作远距工作，我喜欢在这里。” 除了积极对接招商引资外，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还加强对和田玉枣品牌的推广，鼓励援疆干部为和田玉枣做宣传。北京援疆干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昆玉市商务局副局长厉杰表示， 作为援疆干部，我们积极发挥作用，用好北京的各类资源和渠道，然后加强对咱们和田玉枣品牌的一个宣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昆玉市皮山农场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2019年年底脱贫摘帽，但是仍需防止返贫。来自北京市的援疆干部结合受援地实际，依托当地红枣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北京市第10批援疆干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昆玉市皮山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段泽明说， 这块呢就严重缺水，然后同时呢这个农场的人口也比较多，有3万人，人多地少，结合我们的产业发展，我 我们要就是加大对林下经济的这种探索。 皮山农场种植红枣6万多亩，之前没有开展过枣树下套种花生。为此，北京的援疆干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特聘北京的专家到皮山农场指导开展套种花生的试点工作，并选用适合当地土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取的优良花生品种套种花生16亩。为了确保套种花生试点工作顺利进行，来自北京的专家先后两次前往皮山农场进行指导。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中国粮油协会花生食品分会专家张宇介绍， 16亩的试验的结果呢，有5种模式，有3个品种，基本上每一个品种呢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因为它虽然时间种得晚，但是它的我们中间去的时候发现它的长势啊、它的结果率啊，都不亚于正常时间，就是4月20号谷雨时节种的那些花生的长势和收成。 通过北京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受援地干部职工的大力配合，克服播种时间晚、水资源缺少等困难，今年共收获花生427公斤。花生浑身都是宝，它的叶壳还可以加工成羊饲料。今年收获的花生送到北京，经过检测均达标准，效果良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昆玉市皮山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段泽明说， 下一步呢是在试点基础上开展示范，来试养花生羊，一年啊开展2季的这种花生呢试种工作，为和田地区这花生规模化种植、解决这个优质饲草料的问题提供这种科技的这种支撑。最主要的是，其实就是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这个乡村振兴有衔接呢，我们有一个新的保障。 和田市拉斯奎镇人口有35000多人，耕地面积22000亩，人多地少，矛盾突出，部分村2019年才完成脱贫摘帽。为了提高耕地产值，增加农民收入，北京市派出的首批赴乡镇挂职干部经过调研发现，镇里有和田市唯一一处水稻田，面积达到6000亩，但是种植的稻米口感欠佳，只能在当地售卖，每公斤售价不到3块钱，严重阻碍了种植户的增收致富。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拉斯奎镇副书记四传新来到这里后发现 这边种的水稻啊 没有拳头产品，生产落后，产量低，我们想着引入一个拳头产品来增加产量。 为了提高稻田产值，提升稻米售价，两位90后挂职干部在工作队的支持和帮助下，自费承包了22亩稻田，种植了北京京西稻、天津小站稻以及新疆本地优质稻等14个高品质稻种。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拉斯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任正杰说， 即便是干失败了也没问题，就证明这个品种在这儿长不了，那也帮当地农民、帮当地的政府也躲了这个大坑了。 近日，试验田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毕，经过专家测算，水稻产量达到或超过南疆平均水平，品质和口感也优于当地稻米， 粒粒饱满。 对啊， 咱今天成功了。 好吃， 好吃，这个好吃。 当地的一些农户已经决定明年种植试验田的部分品种。 这是北京给的种子，质量很好，今后我们就准备种这个品种，明年如果扩大规模，好多农民都可以从中受益。 Yeah.